人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历代的过去的这些一千多年之中啊，水质都是用炸的熟透的，所以喝底当汤的人才会那么痛。也就是说，如果是用像我们近代研究说的这种生粉每天吞十克淤血可以化那么快的这种水质的话，那底当汤怎么会历代医案都写什么吃了之后什么腹部大痛，然后什么痛到他乱骂人怎样怎样，就说也就是说底当汤在历代一直认为的一个会吃了以后会很痛的这个副作用，说不定改成用水质生粉的时候啊，它的情况会改善很多。当然我们如果是觉得实在是太恶心了，那我们就去生源买生的水质回来，然后就入汤剂煮，这样子也还能够保留相当的药性哦。怕是怕那种烤到焦或者是炸到变咖喱咖喱的水质，那那个是比较糟糕的状态。可是我们一般药局好像卖的都是做到那个程度的水质哦，所以水质的药性我们必须对它做一个反省哦，重新来看待它。而在底当汤的结构里头呢，它是水蛭、盲虫之外呢，还有桃仁啊，还有大黄，而它大黄是用酒洗过。我想大黄如果用酒洗过的话，它的药性就会比较全身乱走，比较不会变成说专往下面降，所以它基本上不是一个会让人拉肚子的大黄。酒洗过的大黄比较是要让它到处走的。于是呢，我们就临床上面，我想郝万山教授在他教书的时候讲到一个案吧，说是从前有老大夫遇到一个脑部长血管瘤的患者，然后压到什么视神经什么的啊、哦，眼睛也在难过的，那就给他用底当汤的这个料做成胶囊，每天吞几颗，就所谓吞几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吃到拉肚子。以不拉肚子为前提，尽量多吞一点这种，这样子吞，就每天吞每天吞。然后呢，他吞了两个月三个月，那个人的病都没什么起色，然后大家都已经有一点怀疑了。然后呢，老中医就说你继续吃，然后又继续吃了半年还是一年，然后那个人的脑部的血管瘤整个都不见了。然后郝万山先生就在感慨说，其实除了那一次之外，他没有机会把人医到这么好，因为病人没有耐心。所以如果你说底当汤这样子少量的这样子吃胶囊啊，吃那么久可以化掉很多很多的淤积的病，你要不要？其实这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学医的话，我会觉得水蛭粉啊或者底当汤啊还是很有效果的。只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内伤的淤血，可能在手啊或者在脚这种地方，那大概你这个粉末这个胶囊一天吞几颗这样子吃哦，一两个月是至少了。如果你用张仲景的大黄直虫丸的话，里面也是有水蛭有盲虫的，那三到六个月算是一个疗程吧，就是不能够急。所以这些药物就是说你要急的话，你直接煮一大锅底当汤喝下去也可以了，但是那就是打比较大的淤血，那种细细碎碎的比较末梢的啊、哦，东一点西一点的，那还是要用这个就是比较缓的吃法。像我当时在编讲义的时候就想到说，焦了底当汤有很多其他比较重要的那个化瘀的方子啊、哦，就是十方世界里面化瘀的方子，想要跟同学一起讲。不过我后来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还是把它压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些重要的化瘀方子之所以在历史上啊、哦那么有地位，是因为一千年来水蛭的药性被压抑了。等到比如说我们说哦，一个人呢他的那个肺部有积血，把这人活活闷死，那个病要用人参苏木的二味参苏饮，然后就大家都觉得那是救命的药。可是呢，等到水蛭的研究这几十年已经重新用回生水蛭的时候，然后就翻开始说啊，有的时候肺部这个血液啊闷在那边的时候，这个血闷在肺部的时候啊，二味参苏饮不够有力的时候，加点生水蛭就可以救回来了，就到最后有水蛭又赢过了，就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介绍一个水蛭其实已经很有用了，它的化瘀的效果胜过很多其他的方子。那至于其他有些化瘀的方子还有另外的功用的话，我想我教完大黄蜘蛛我再整理一下，因为有一些甚至要教了以后教到妇人篇的时候再用它，因为有一些方子它是针对什么月经痛的啊或怎么样的，那个就放在更后面。而因为盲虫是很猛的药，所以呢在庄仲景的这个用药的所谓的四种虫，水蛭、盲虫跟土鳖虫，土鳖虫就是蛔虫啊，土鳖虫还有一个奇草，这几种药它们的分类是这样子，就水蛭跟盲虫是以破瘀化瘀为主，然后呢奇草是金龟子的幼虫，奇草的话比较是治到肝跟眼睛，而土鳖虫的话比较效力除了破瘀之外最主要的效力是修补，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妇人篇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状况，那个这个女性患者呢她有淤血，可是这个淤血你如果用盲虫一打下去它就会变成血崩，而那个时候那个女生是不能够血崩的，比如说产后或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张仲景不用盲虫改成用土鳖虫，就是淤血只要一打出来马上把那伤口修复起来，就是一定不能让它继续流血下去，所以就是这、就是四种虫药啊在临床上面的一些交替使用的一些啊基本的规则，就是土鳖虫的修补效能很好，而盲虫把它打破的效果很好，那当然就是有些时候不能用这个，有些时候不能用那个。而这个底当汤的条文后面呢就还有底当丸，底当丸呢是把这四味药好像比一帖底当汤要少一些啊，就桃仁多一些些，可是水蛭盲虫都少一些些，就把这些药物呢一起捣成一坨东西啊，就是打成一个药丸，然后把这个药丸在反正就像泥土块一样啊，就是捏成四坨，然后把这四坨呢放到一碗水里面煮成 0.7 碗然后喝这个药，那底当丸的效果呢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在临床上面呢我们会觉得底当汤的效果太猛，所以有一些状况不是那么样子紧急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比较舒缓的方法来用这味药这个方子，所以他的主症他说伤寒有热啊，就还是感冒发烧，可是呢他这个病人呢是少腹满，也就是前面讲少腹硬对不对，所以他小腹只是闷闷胀胀的，小腹觉得闷胀，而他就说小腹闷胀照理说是尿不出来是吧，可是他说本来应该是尿不出来，可是现在小便是尿得出来，代表这个闷胀的地方是血开始堆积，不是小便的问题。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是有血啊，就是当下之。他后面写了四个字叫做可不余药。可不余药这四个字其实一直以来历代到现在还没有吵清楚。宋本的话是写不可余药。这个宋本的不可余药跟桂林本这个可不余药到底意思是怎么样的，因为首先就是无论是不可还是可不好像文法上都没有很漂亮，所以让人觉得它是不是错简，所以很多注解家一开始就把这个视为是错简，那如果不把它当作是错简的话他就说不可余药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病不可以吃别的药吗，只能吃底当汤是这个意思吗，那大家都会觉得好反正就放过嘛啊，就是说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说就姑且把这个意思当作是这个病呢就是要吃底当汤不要去吃别种的没有关系的没有意思的药啊，这是一个思考。而另外呢有一些注解家就说这个药啊是这样一坨像泥巴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煮到一碗水煮到半碗多一点，然后这一坨药就煮化在那一碗水里面，然后这碗水就是一大堆糊糊的东西啊跟药渣子，那这样子的话你到底是要连渣吞呢 还是要只把上面那个点点清水滤出来，好像做什么高级咖啡一样，然后喝哪一种啊？他说这个他的这个张仲景是告诉我们说，连药渣吞掉了吧啊，反正滤也滤不出来了，认了，所以不可于药，就捏住鼻子大口牙吞下去，不要剩药渣。就其实这个说法，注解家自己在注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我在胡掰。可是呢，虽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这样解释是胡掰，可是在开底当晚的时候告诉人家说连药渣吞掉，就是说。就是因为怕漏失掉张仲景的任何一个意思的可能性，所以干脆就叫人家你吞吧，虽然我可能弄错，但是吞比不吞要让人安心，所以就吞。而这个药是非常难吃的，像水蛭啊，你要么就把它做蜜丸，要不然就装胶囊，直接生粉搅到水里吞下去。我不知道那大陆是做什么人体实验，就是很臭的，很臭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九十八条跟其他条文比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它的小腹没有硬到很扎实，所以那个血块不是那么急迫，然后这个人也没有发狂，代表说他还有一些缓冲的时间，然后从小便利来辨认说不是水症。那这样子我们就用底当丸，底当丸就比较温和，它的温和是说喝了一碗之后促食当下泻，促食就是24小时，也就是今天喝了一碗这些带着渣渣的汤，你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才会大便或者尿尿的时候排出血来，所以这样听起来还蛮温和的哦。所以说不定同学如果有兴趣试，也不是有兴趣，就有需要要试这个方子的时候，不妨从底当丸开始试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叫僧员，就是把这些药物啊，这个水蛭20个，盲虫20个，然后桃仁25个，这些东西全部做成药丸，也不管它做几个，反正就把药丸分成4堆嘛，每次煮化一堆，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我要请问各位同学，讲到这样，我已经这么大力的，好像第四台在推销电锅一样，推销水蛭这味药了。你觉得你还是不会敢把水蛭吃下去的，举个手我看看。昨天是有人举手的，你觉得啊，对，还是有人啊，不会把水蛭吃下去的。如果装成胶囊呢？装成胶囊呢？大概还有希望。那如果水蛭煮在汤里面呢？但是同学一定要记得，你要享受水蛭的药性，一定要用生的啊。所以要指定买生水蛭，买不到生水蛭不如不用，不如你去用一些所谓其他搭配法。如果你买不到生水蛭的话，你还不如用什么三棱鹅竹啊，什么加穿山甲之类的，就是那搞不好还比炸过的水蛭有效。所以这个汤要发挥功用，大概就是要这样子用。然后我想想看啊，在教最后一条之前，底当汤的，如果是底当汤的话，他有讲说喝一碗之后不下更服，就是照理说喝一碗就会有血跑出来了，如果吃了之后血还没有出来，那再加一碗，所以这药都是蛮猛的啊、哦，不用这样子连续服用的。最后一条呢，其实又回到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就是如果你生的病是太阳病。他说如果你得太阳病呢，你的小便是通的，而你喝了太多水，基本上太阳病的患者，不要说太阳病，几乎所感冒六经病的患者对水的代谢能力都不会很好，所以这个如果你的小便是通的，你的下焦是比较不会累积水的，那你那个水气啊会干扰到你的上焦，所以你会很容易心悸，就是当你要消化水的时候会消耗到小肠的阳气，小肠火就是心阳来的，所以会让你心悸。但如果你的小便不通的话，那更简单了吧，水喝下去尿不出来就憋着吧，好，所以就闭苦里急啊，或者是说尿这个水分不能到小便这边，你的大便就会一直稀稀的，也有可能。而这个整个这个最后收尾的这一条，我想张仲景还是在提醒我们说，这个用这个 太阳，在太阳篇里头呢，我们喝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要节制的，因为人体消化水是需要力气的。那如果这条要延伸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你喝太感冒的时候不小心水喝太多，然后开始有心悸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看渴不渴吧。如果不渴的人就照这张方法论，就开茯苓甘草汤。然后茯苓甘草汤是什么？生姜茯苓白术甘草，好像是这样吧，啊，姜甘苓术汤，苓术姜甘草，忘记，有点讲不清楚。然后，如果你是口渴的，有这样的现象，那就是五苓散，就是如果不小心自己啊这样子造出了这个状况的话，那就稍微啊自己在照着我们书上已经讲过的一些基本的方剂，再做一个调整，把这个状况修复。而这个。我们下个礼拜的课程，我们太阳上中篇结束以后，我们来上这个血闭虚劳篇啊，就来教同学怎么吃补药。而同学啊，我想我们这个课啊上了这么一年多，才从太阳上篇爬到太阳中篇，同学必然感觉到十分之挫败，连我也都觉得很挫败。可是其实太阳中篇的条文很多，哎，太阳下篇的条文只有太阳中篇的一半而已，然后整篇阳明篇的内容也差不多只有太阳中篇这么多而已。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我觉得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们是有可能在三年之内，不是再三年，就是再两年了啊！有可能在三年之内把《伤寒杂病论》整本书弄完的，因为同学也发现说，新出来的药越来越少了嘛，啊，就是一些旧的药味的排列组合这样子。那么我们教完了血闭虚劳啊，教了这个补药怎么用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看太阳篇。我教书的时候好像一向都喜欢把补药篇提前来教，因为补药篇教了之后大家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吃，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实用。如果我们这样教完那个什么涤当汤啊、桃核承气这种看起来比较不太让人舒服的药，接下去来教大陷胸汤，接下去就让人觉得说好像怎么一路教来都没有我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病人会有一种同学会有一种看得到吃不到的这种感觉。我想我不太想在上课中分享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要教一段看得到又就是有看得到吃得到的课，然后再回去教那些比较不容易吃到的方子啊，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达成一点平衡啊。就其实等到教完大陷胸汤，同学就觉得没东西吃了，因为现在谁在得弥漫性腹膜炎，对不对？那教完陷胸汤的话，我们不然看那个时候看要不要，因为陷胸汤的方剂结构会让人可以岔题去教胸痹篇，就是张仲景一些治疗胸口绞痛啊、心脏病的一些方子，就是说不定那个时候再岔题一次。总而言之，就是希望这个课程还是好玩一点了啊。太阳篇我觉得能够盯到这时候已经有一点辛苦了，因为里面很多条文都是今天的临床啊，没有那么普遍的有感觉的条文，所以如果同学觉得学起来不愉快，我也要跟你稍微说一些安慰的话，就是我已经是尽可能的把我在家里面读书时候感觉到的讨厌减到十分之一左右，在上课传达给你，就大部分让人讨厌的部分我都已经过滤掉了，因为我在家里面读的时候会觉得好难看哦，然后把这些部分都尽量的啊，就是自己吞下肚啊，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让同学听得不要那么痛苦，因为我觉得那些条文，我们最近教这些条文的确有一些方剂很重要，像柴胡龙骨牡蛎汤这种方是非常重要的方子，但除了这些非常重要的方之外，或者是少阳，关于少阳区块的医理那些也比较好玩一点，但是太阳中篇的剩下的那一大堆条文，我们这两三个礼拜上的条文其实有很多都不好玩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清楚它一点都不好玩的，只是虽然不好玩，我觉得上到现在我们也可以觉得说 我们有读过哎啊，至少有读过这样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下礼拜来上补药片。